好，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马拉基书一章一到十四节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，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耶和华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恶以扫，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以东人说，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。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，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外的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，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，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。我既为父亲，尊敬我的在哪里呢？我既为主人，敬畏我的在哪里呢？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，且说，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？因你们说，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。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，这不为恶吗？将瘸腿的、有病的献上，这不为恶吗？你献给你的神长，他岂喜悦你？岂能看你的情面吗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，他好施恩于我们。这万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，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，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你们，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，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，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，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，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。你们又说，这些事何等繁琐，并嗤之以鼻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你们把抢夺的、瘸腿的、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，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，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，这人是可咒诅的。因为我是大君王，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感谢主，今天听了这么长的经文，所以等下正道也会非常的精彩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人间的争辩。现在把时间交给梁牧师。 好，咁啊，弟兄姊妹你哋好，咁啊好开心啊，可以同大家一齐嚟分享神嘅说话啦。咁啊，由今次开始咧，我会连续几个礼拜咧，就同大家嚟睇马拉基书。嗱，马拉基书系旧约最后一卷书啊。咁咧就讲完马拉基书之后咧，我哋卷去新约，好快一页就过咗啦。但系其实中间系有400年叫黑暗时期，神系冇再同我哋讲说话嘅。直至到神透過使者向撒加利亞，即係施洗約翰嘅爸爸顯示，咁咧就話俾佢聽，佢會懷孕啦，佢太太生施洗約翰。咁咧，但係因為撒加利亞好多嘢都唔係好即係接受，結果佢一段時間咧，神要佢咧講唔到嘢。咁但係啲人就好開心啊，因為撒加利亞講唔到嘢，唔係因為唔使聽佢講道，而覺得神再一次咧入到佢哋嘅當中。就好似做爹哋媽咪咁，你哋細蚊仔好細個啦。如果佢曳嘅時候，你就話嗱，我唔再睬你㗎啦嚇咁樣。咁咧就佢哋會好驚㗎嘛。如果你唔睬佢，係咪？咁其實嗰400年係一個黑暗嘅日子。嗱，我哋要明白，原來馬拉基書嗰個嘅時候咧，係佢哋已經國家亡咗，但係佢哋能夠有機會翻去自己嘅故土，重建自己嘅國家，但係仍然係頹垣敗瓦，生活好艱苦。咁佢哋已經唔再去拜偶像，唔再去拜菩薩啦。佢哋話有宗教嘅禮儀，佢照樣有聖殿去敬拜，但係往往只係有外在嘅表現，而冇咗內心裏邊咧嗰種嘅敬虔。嗱，我就好擔心，會唔會今日我哋啲基督徒，我哋都唔會特登走去廟度拜神噶嘛？我哋都會參加崇拜啦， 無論是實體的或者在網上邊。但會不會有時候我們只是循例式，而我們失去了這個敬虔的心呢？那透過先知去提醒他們，但今天神都透過馬拉基書提醒我們，但如果我們輕忽的時候，會不會我們都陷在一個黑暗時期裡面呢？所以我們要很小心。好了，馬拉基書的特點就是怎樣呢？人和神之間在爭辯，神和馬拉基先知說，你告訴子民聽他們犯了什麼錯，馬拉基就說好啊，喂，你們犯了什麼錯？怎麼子民就說搞錯，我哪有錯啊？有沒有說錯我啊？那先知又跟神說，他說你說錯他，那於是神就說怎麼會呢？他們是犯了什麼什麼，更加詳細的彌大去教導他們。那雖然短短的只有幾章聖經，但有八次這樣的分享。好了，我們今天看頭那兩個爭辯。第一個的爭辯是什麼呢？這樣好，你們就是責備子民呢忘恩負義。那這個聖經裡面怎樣說呢？他說到耶和華說，我曾愛你們，你們卻說在何事上愛我們呢？這樣我不知道你的小朋友有沒有曾經質疑過你對他那份的關心，對他那份的愛。我小時候的時候，我不覺得父母疼我的，即是阿媽有時候還要罵我打我，阿媽我疼你我才打你，我心痴線的，你疼我應該請我吃雪糕，怎麼會打我呢？這樣我質疑他們對我那份的愛，但我就沒有去想為什麼阿媽要打我呢？原來可能我是很頑皮啦，又可能不做功課啦，或者學校犯了規啦，但是他勸我的時候我又不聽啦，所以最後阿媽就出手打我，但我不覺得他愛我咯。就好像這班子民那樣，他們來到質疑神，你怎麼愛我啊？你想想，如果你愛我的時候，我們國家不會滅亡啦，我們國家不會被人家攻陷啦。雖然現在回來我們的國家那裡，但是已經頹垣敗瓦，就好像烏克蘭現在，即雖然有些地方仍然屬於他們，但已經全部爛掉了，要重建是很辛苦的。而他們亦都已經怎樣呢？他們的生活其實是很貧困，所以他們懷疑神，你怎麼又愛我呢？如果你愛我就不會這樣啦。其實這個詢問就已經反映緊他們已經開始麻木，靈性慢慢的減退了，那種的熱誠呢已經沒有了，他們將神的恩典忘記，反而怪責神。如果不去好地的處理的時候呢，很快會步入這個屬靈的死亡裡面。所以今天有時候我們會遇到一些衝擊，我們質疑神為什麼你不來帶去保護我們呢？但我們沒有檢討為什麼我會引致這些衝擊呢？這樣，所以今天我們要很小心。好了，那神第一個答覆就是什麼呢？神就用歷史來帶去證明一件事。那他說到以掃和雅各大家都熟悉，是亞伯拉罕的孫，這個是孖仔來的嘛，以掃是哥哥，雅各即是以色列就是弟弟。其實神都有祝福以掃的，所以你看到後來以掃都有很多的財富，而他的後裔都很多。以掃的後裔就是以東人，雅各的後裔後來雅各改名叫以色列，就是現在的以色列人了。即是他們是大家以東人和呢即希伯來人呢，大家是兄弟的關係。但是以東人都三次被征服，第一次在公元前587年，就被加勒底人即巴比倫滅了的，後來他們再來到建國。但第二次就是波斯和埃及之間的爭戰，他們就戰亂之苦又再一次被毀滅。第三次就被納巴甸人來到完全毀滅了，從此就不能夠再來到有以東國，再不能夠有這個即國家來有興起的。好了，但你看到猶太人即是雅各的後裔，他們都是在公元前586年即是遲他們一年被巴比倫滅亡了。但不要忘記他們70年之後呢，去回到自己的國土那裡，那就可以重建自己，雖然是波斯的特區，但都仍然有自己的地方。但是到公元70年的時候，羅馬統治他們，他們想背叛，結果呢即是70年羅馬就再攻入耶路撒冷，將他們趕散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。 你想想一個國家滅亡了千多年，被人迫害，那就希特拉曾經殺了600万的猶太人，是不是？但原來這些苦難卻是變成為另類的祝福。1948年呢，以色列復國了，今日仍然有以色列這個國家，是不是？但有沒有以東這個國家？沒有嘛，這個豈不是神的恩典嗎？好了，如果神就跟他說，其實我愛你是無條件的，那麼 在生命記第七章的第六到第八節，大家看了，他說到耶和華今天我愛你的時候呢，揀選你並不是因為你的人數多於其他的人民，他說你的人數其實在萬民之中是最少的，只是因為我愛你們，所以我來帶去拯救你們，我都要遵守我跟你們列祖亞伯拉罕所立的約，所以現在我要救你們從為奴之地出來。你留意到原來呢，聖經裡面很清楚說神是無條件無限永遠的來愛他們，但這裡其實涉及三個真理，我們要去了解。第一，就是神的主權。今天神是最高超的，神有他的主權，他要憐憫誰就憐憫誰，向誰施恩就向誰施恩。在羅馬書第九章的11到第18節呢，就很清楚講同樣的道理。他甚至來到講，他說有一撇的泥土，那些的做陶瓷的泥土，他說那個的窑匠呢，可以拿這筆的泥土出來，你要做一個很漂亮很精美的花樽，那就等在一個大廳那裡等人來欣賞。但他仍然可以在這個泥土當中拿一塊出來，可能就做一個很普通的一個的樽，然後等在廚房那裡等你等叉啦，等那個的筷子啦。但是那個泥土可以說，喂，做什麼啊？為什麼你弄到我好像等在廚房那麼噁心的？為什麼你不弄我漂亮一點啊？但是這個的人呢，那個圖就說我有主權，我喜歡拿這塊泥土做什麼就做什麼咯。我再簡單舉一個例子，我當年呢，即是很多年前我還未讀神學，我就去幫一個的天台學校東頭村，18座的天台學校呢，就幫小朋友搞團契啦。好了，我走了，那就是在機場對面，以前有一個叫麗宮戲院的，在外面呢就來帶他等巴士，然後坐佐敦道的船呢就回香港島呢，我住香港島的。有個婆婆拿個朗口鐘來，我們排緊隊等車的時候去乞錢，哎呀，我又好有愛心地呢拿了一些錢呢等落去個朗口鐘那裡，哎呀，大件事了。當我給完一個乞衣之後，無端端多了六七個乞衣都拿著個朗口鐘來問你拿錢，有些阿婆有些阿伯，那我給得那麼多嗎？於是我就不理他們咯。怎麼知道後來我給其中一個乞衣罵我，你有沒有搞錯啊？你給那個阿婆為什麼你不給我啊？這樣我心想，我一定要給你的嗎？喂，我法例規定沒有要給你的，我喜歡給誰個乞衣就給誰個乞衣咯。但當然那時候我很小而已，20歲都未夠，我給你夠膽駁嘴，他們是六七個，我怎知道是否丐幫，容不宜打我，是不是？所以你這裡講得很清楚，我喜歡憐憫誰就憐憫誰，我喜歡來帶去祝福誰就祝福誰，神的意念是高過我們的意念。但請你記住，神並不是不公平，稍後我會講第三點的時候大家就會明白了。我這裡特別有一個的經文我們要留意的，就是愛和恨。他說到我愛雅各，但是惡以掃，即是好像我們所說的就是很憎他那樣。但是原來這個是我們的錯誤的解釋，原來希伯來的文化呢，他用這個的對比，我們經常都說愛那個相反詞就是恨，是不是？原來不是，他愛用恨，恨是什麼呢？即是沒有那麼愛的意思，即是我如果看創世記29章31節裡面講到，我們中文譯都叫失寵，但原文是恨這個字的。那很簡單舉個例，大家都是講廣東話，但是很可能有不同的解釋的嘛，是不是？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新加坡呢？可能新加坡你探訪朋友，咦，你住在哪裡啊？哦，我現在住在祖屋咯。那你說，咦，你很厲害，你祖先留下一間屋給你啊？大家知不知道新加坡的祖屋是為什麼啊？我們香港或者國內呢，祖屋就是祖宗留給我們，新加坡祖屋是怎樣說呢？ 即是公共屋邨，是政府起的屋，就叫祖屋。好了，现在香港走了医护人员，走了成几百个医生，几千个护士。现在刚刚政府宣布了进入大湾区 的医生至少有10个，就很快了，那就会在伊利沙伯医院来带去诊症。其实我们觉得有些问题，因为第一就是香港一向用了英文的嘛，还有言语可能沟通不到，他说不要紧的，大家都是说广东话的，一定沟通到的，但其实大家说广东话不等于一样的。大家知不知道呢，香港的铜锣湾就改了名叫姜涛湾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哇，有一个的即歌声呢是很受人欢迎的，个个就等在那里，即是他在那里出没，今天就在那里看。咁啊，嗰度人流係好多，係咪？大家明唔明我講咩啊？人流好多，即係話嗰度有好多人喺度聚集咯。好啦，你知唔知國內咧、中國咧人流係點解啊？因為哇，銅鑼灣人流好多咧，可能國內醫生話做咩咁大件事啊？原來國內人流嗰意思即係咩？人工流產啊，即係墮胎啊！哎呀，做乜銅鑼灣咁多人墮胎嘅咧？大家明唔明嗰個嘅説話相同？但是背後可能有不同的文化，有不同的意思。所以他說到愛雅各，惡以掃或者恨以掃，就不是代表神是很恨他，而是沒那麼愛而已。所以有一段的經文我們大家就要去看了，就是啟路加福音的第14章26節。我到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呢，即是姊妹呢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作我的门徒。但你留意一下圣经里面夸住的，他将它意译了，原来原文这个爱字呢，那个用法是什么？用个恨字。即是你要恨自己的父母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你信耶稣信到这样的？大家知道原来圣经都很清楚提醒我们，我们是要好好地的来带去做什么呢？就是去尊重我们的父母。在十诫里面都很清楚说呢，你孝敬父母是会有得福的嘛。那就是说你那个爱和那个的恨呢，其实是中间隔了一点，是次一等的而已。那我们仍然爱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的父母，但仍然以神为主。很简单举一个例，来紧这个礼拜六呢，就是我太太生日了，我都会跟她庆祝的。但是呢之前做什么呢？很感恩啊，香港有一间教会请我来讲一个职业讲座，就是对于做事的人。16号是第一堂，连续4个礼拜。那香港时间5:30，就等于我朝头早10:30，我跟我太太说，那天我要侍奉完了之后才跟你庆祝。我不是不爱我太太，但我仍然以侍奉为主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爱和恨呢，大家要明白，神的爱是用人那种的表达方式来表达，但往往是超过了人的情绪，人的一个的即思想的。好了，第三方面我会讲，神绝对不是任意妄为，我喜欢爱谁就爱谁咯。神是对那个人的行为来带去祝福他。今天我们的得救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，我们肯认罪，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。但我们要得到神的宠爱呢，是很在乎我们的行为的。很简单举个例，如果你有两个小朋友，一个呢是非常乖的，很肯去读书，又帮手做家务，不需要你杀，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。好，另外一个就成日都唔讀書，話佢咧佢一言九鼎頂足你9句，喺學校又成日犯規被記過。你愛兩個細蚊仔完全一樣咩？咁呢一個咧就係你嘅唔公平。係啊，你仍然係要供養佢哋，仍然俾機會佢哋讀書。但係乖嗰個你應該會錫佢多啲噶嘛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原來神係透過佢嘅洞察睇到，大家知道原來以掃唔係好著緊那個的屬靈的需要，他是大仔，他是代表了家族將來向神獻祭的，但是一碗紅豆湯他就可以不要這個長子名分。好了，還有就是以東人其實都曾經被神祝福，但你發覺原來以東人他是罪惡滔天的。在俄巴底亞書你就會看到了， 他们是做打劫抢掠人家，还有就是自己的兄弟那班的犹太人或者希伯来民族被人欺负的时候，他们不特止不去帮手，还来带去幸灾乐祸，抵你死啊，抵你死啊，这样。所以神要来带去审判他。他们很残忍，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们不单单不给路去行，还要兜督将军去伤害他们的妇孺和那些小孩子。诗篇137篇很清楚讲，他们呢来带去对付的敌人是怎样呢？是将孕妇的肚劏开，拿个婴孩出来摔在石头上面，你会摔死的。所以呢，神就说我要惩罚他们。你留意一下，以东人他们虽然很聪明很强，但他们亡了国之后到今天都没得复国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以色列，如果你去以色列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去隔离约旦。约旦有一个地方是叫做世界文化遗产的，就叫皮特拉古城。在这个皮特拉古城里面呢，其实呢就是怎样呢？到现在都不会有人在那边居住的。那些的土著会怎样呢？那些土著呢就是在那里卖东西，但是呢跟住就会怎样呢？跟住就会来到去黄昏的时候就立刻走，他们很害怕的。所以呢到今日，原来当日以东的所在都是一个的颓垣败瓦，没人敢居住。但透过历史我们看到神迹是何等的奇妙。以色列亡了国千几年，但1948年复国，这个就是实现了神的应许。所以神说，我还不是爱你，我爱你，你竟然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会不会都同样犯了这个错？我们每日沐浴在神的恩典之下，但我们不自觉。我们有健康，我们有事做，我们可以自由敬拜，我们有牧者的关心，这一个不是一定必然的。刚刚今天最新消息是什么呢？在我以前居住的地方大埔那个昌运中心的麦当劳楼上，有个女士吊颈死了。为什么吊颈死呢？刚才我再看新闻，原来刚结婚没几耐，怎么知道她的新婚丈夫昨天踢球的时候，原来她的心脏有事都不知道，踢球球跌低了死了。她很难过，结婚没几耐，于是她就吊颈自杀。原来生命今天我们拥有绝对不是必然，有健康不是必然，我们可以自由敬拜都不是必然，我们有没有理由感谢我们的神呢？所以今天神问你，你知不知道我爱你啊？你怎样去回答啊？我希望我们说，主啊，我知道，其实我不配的，你这么爱我，我很感动，我很多谢你。所以求神你帮助我们，就是这班的人虽然面对一些的困难就质疑神的爱，于是就产生了问题，就说你哪有爱我呢？这样。好了，第二方面就是神说到，你知不知道你对我是不敬呢？因为对神缺乏了这份的爱，于是对神就自然没有了这份的敬畏的心。这个第二个的控诉是什么呢？神用了人伦的关系来带去讲，他藐视我们的祭司啊，问君如何对你说？他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。他我是你们的父亲，尊敬我的在哪里？那我是你们的主人，敬畏我的在哪里？那这班人又驳嘴了，什么？我哪有不尊敬你啊？我哪有不来带去敬畏你啊？神说，蛤？你敬畏我，你哋敬畏我就唔会咁啦。嗱，如果你留意到，头先我哋读咗啦，我哋竟然将污秽嗰啲嘅祭物摆喺祭坛上边嚟带去俾我，甚至话，唉，求其啊呢啲冇乜所谓嘅，你系藐视紧我啊。好啦，嗱，我哋先睇神用两种人伦关系啊嘛，第一就系父亲对儿子啊嘛。今日圣经里边好清楚讲，十诫里边咧。唯一條戒命是有得到祝福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尊敬孝敬父母。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，我们的神就会赐福给我们。所以其实天父是很重视我们对父母的关系。所以刚才我读那段经文，我们都要爱我们的父母，但仍然以神为重，是不是？ 好啦，咁而做父母嘅，佢有責任嚟去餵養自己嘅兒女，等佢可以咧得到嗰個嘅好嘅生活。我哋基督徒稱天父，我哋祈禱我們在天上的父，好自然係咪？但係舊約好似好少講到神係以色列人嘅父親。但你留意到出埃及記裏面嘅第四章22到23節，神同摩西講：你同法老講，以色列係我嘅兒子，我係我嘅長子。嗱，我哋係佢哋嘅次子啊。咁嘅時候，你對我對佢講，要用我嘅兒子去好侍奉我。嗱，神好清楚講，以色列人係我嘅兒子。何西亞書更加講啦，以色列年幼的時候，我就愛佢啦。我咧從埃及召我嘅兒子出來。後面呢一節經文就引用在耶穌身上邊啊嘛。耶穌咧，當佢一出世，後面希律要殺細蚊仔，耶穌嘅爸爸媽媽啦，約瑟同瑪利亞帶咗耶穌落埃及嗰一段好長時間，直到希律死咗咧，佢先係咁翻去啊嘛。所以你留意到，原來神就係以色列人嘅父，亦都係佢嘅主人，但佢對神卻係唔尊敬喎。咁點樣唔尊敬法咧？咁樣原來佢哋獻祭嘅時候咧，是將一些不合格的祭物來擺上。請你記住，人往往很善於用一些表面很合理的原因去掩飾一些不合理的事。為什麼呢？這班人因為回去了，生活都較為貧困，又說要獻祭，法律上面、律法上面就要獻祭的嘛，但他們又不捨得將最好的獻上，於是怎樣將那些跛的，即係有問題嘅，橫掂神都係要我哋將呢個動物燒咗啫嘛，神都唔係真係食嘅，咁不如咪揾啲殘疾嘅，其他人佢燒咗咪算咯，有心咪得咯。啊，呢個就係我哋經常都會做。喂，我屋企都有做呢啲嘢㗎。嗰陣時我未信耶穌嘅時候咧，我好中意屋企拜菩薩㗎。點解咧？因為嗰陣時六十年代咧，屋企都係較為窮啲啦，咁咧就冇咩好餸食噶啦。但係一拜神嘅時候咧，哇發達咯！咩生忌死忌啊，拜啲神咧，我老豆咧就叫媽咪啦，或者叫家姐咧，走去咧捉只咧三斤幾重嘅雞嚟帶去即係獻祭嘅。咁啊有燒肉啊，又有紅包啊咁樣。我屋企啲菩薩好靈噶，拜拜下咧，嗰啲雞潤又唔見咗啦。那些的燒肉呢又沒了皮啦，豬脷更加沒了啦，最神奇就是那些紅包啊還在那裡，拜完之後，但是紅包那些餡又沒了的，很奇怪的。那大家都知道當然是我偷了吃啦，我媽鬧鬼死我。但是後來呢，我家人，我媽媽啦，即是我祖母過身啦，我婆婆又過了身啦，很不幸我媽媽四十幾歲就離開世界啦，又過身啦，他們撞了在柴灣永遠墳場。但是我爸爸呢，即是去過掃過一次墓而已，但那時我很深印象，他呢就叫我家姐呢買一隻煲湯雞，大家知道什麼叫煲湯雞？那些皮包骨的雞呢，那斬塊很薄的燒肉去拜山，去完一卦山就去一卦山，去完一卦拜了四卦山。我就問我爸爸，喂，平時在家那些忌神啊，就三斤幾重的雞，咁多的燒肉，但點解而家去掃墓？嗰、那個係你阿媽同埋你太太嚟嘅喎，點解只雞咁奀嘅？你知我老豆點講啊？拜完山嗰啲雞唔食噶嘛，污糟邋遢抌咗佢噶嘛。咁啊叫只簡簡單咪得咯，使乜要雞咁肥啊？又唔係自己食翻。咁我心諗其實係菩薩定食定你食嘅咧？明唔明呢個道理？原來有陣時佢係咁，當時嗰班嘅以色列人就係點樣咧？就係將嗰啲唔好嘅，佢話污穢嘅，你留意到其實唔係污糟，係唔合格嘅。好啦，我哋睇一睇聖經裏邊好清楚講，要獻祭嘅時候喺出埃及記第十二章嘅第五節，要無殘疾嘅一歲嘅公羊羔，你哋就要喺綿羊裏邊取出嚟，或者山羊裏邊取出嚟都可以。還有利未記第二十二章嘅22節，可以盲眼嘅，折傷咗，譬如個腳咧揈下揈下嘅，甩甩地教嘅，殘廢嘅，有瘤嘅，或者有生癬嘅，都唔可以獻俾耶和華，唔可以嚟到喺壇上嚟帶去獻俾佢。嗱，請你記住，如果嗰只嘅羊或者嗰只牛盲嗰只眼，單起隻眼， 或者嗰只脚咧断咗，揈下揈下，你系可以爱嚟食用嘅，冇问题噶，唔影响噶嘛。但系你却系要将最好嘅嚟去呈现俾神，仲有唔系个个月都要献祭嘅，佢哋嗰十分之一嘅献祭或者呢啲祭咧，系大时节里边，譬如赎罪节啦，即系呢一啲先至献祭嘅啫。但系呢班人觉得，求其我做咪得咯，有乜所谓啊？他就忽略了他本身那個的責任和要承擔律法的要求，這個就很糟了。所以呢他更加呢、就是、來到用一個人論來到去跟他看。好，我們看看第八節。不過到你想一想，如果你送禮物給省長，你會不會將這些這樣的禮物你带去俾佢啊！你谂下，如果有人请你饮啊，你都要做人情噶啦。有时做人情，你都要睇下佢喺边度请你噶嘛。嗱，我要用翻，我又唔系好熟美国嗰个嘅处境啦，我用翻香港吓、啊，请我喺大园村嗰间酒楼，屋村酒楼，诶，冇乜嘢好食嘅咋，得啦，做300蚊人情够噶啦。哎呀，哇，呢个劲喎！請我在半島酒店、哦、尖沙咀那間、哦、5星級酒店來帶去酒店擺結婚酒、哦、哇，這個就要做厚一點人情了，你敢不敢弄20蚊人情啊？不，原來今天很可能我們呢都要來帶去做什麼呢？就是往往我們送禮給人的時候，我們都會想一想，要花點心思，但是有時候我們奉獻給神卻是很隨便的，可能一個 quarter 的美金那些散紙你就會丟進奉獻袋裡面。喂，你知不知道這是對神的侮辱？好，可能你出去吃飯你給貼士都不止這個數啦，但是可能你就將這些錢丟進奉獻袋裡面，這個是對神一種的不敬。所以今天我們要很小心，引來的後果是什麼呢？神就说我不会再爱你们。那个时候我宁愿你关上电门，不要来带去做这些事情。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是侮辱紧我咯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好地的敬拜？所以我都鼓励大家，如果得的你要回到教堂那里带去崇拜，因为始终会好一些。在家里呢，我也看到有些人都很好的，即是望着个mon的。但有些就已經刪了，不讓你看到我，我瞌眼瞓又不知道，我聽緊你講到，其實我都敬拜緊㗎，不過你又可能睇緊啲 WhatsApp 啊，覆緊嘢啊，甚至喺度食緊嘢啊，一路食嘢一路聽啊，咁嘅時候，咁你豈唔係對神一個侮辱咩？因為而家係敬拜緊啊嘛，所以我哋要小心。你記住，愛係互動㗎嘛，神係公平嘅，你越尊敬神，你越去愛神，神就會越重視你，越會祝福你咯。所以你有沒有尊敬的時候，就說我寧願你停止這個的獻祭。請你記住，如果我們的敬拜是輕忽隨便，不是尊重神，是侮辱神，靜默無言總比你開口多言多語講褻瀆的話好得多。今日遠離神是一件痛苦的事，但是總比你表面你有親近神，實際卻是假冒為善、自欺欺人，更加得罪神。一個求求其其、很濕碎的奉獻，絕對你不是沒有能力，但你這樣奉獻，你不是該榮耀與神，你是褻瀆緊神。所以一切都是徒然的，不如不要做。嗱，呢班人就係冇聽先知嘅提醒，繼續咁落去，結果後尾咪面對黑暗時期咯。好啦，我睇下第十一、第十、第五同埋第十四節，呢個都好清楚講到。我萬軍耶和華說：從日出之地到到日落之處，我嘅名喺外邦之中被尊為大。嗱，呢個係好緊要的一樣嘢。今日神唔係淨係靠猶太人、以色列人先得到尊重，神話到。这个的福音，这个信息是会传到外邦。今天你和我在血缘上面，我们是外邦人，但很多外邦人也尊敬神，是吧？所以今天请你要记住。 我们有没有真正正尊敬神呢？你更加我们要很小心。可能我们过去成功，我们过去热心，不等于今天我们一定成功的。如果我们已经冷却，我们麻木，我们只是循例式的敬拜，我们是得不到神的祝福。但是如果我们曾经有失败，但这个不是永远的失败，只要我们起翻身肯悔改，就会得到祝福的了。所以记住，当日那班的犹太人对神的轻忽，结果就比今天我们这班外邦人呢来得去取代了。但是今天我不知道在美国怎样，现在我在英国见到呢，其实都很大的悲哀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很多的即教堂啊，他们已经来得去变了做酒吧啦，变了甚至是做赌场啦。这样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曾经有辉煌的时间，但是终于因为没有一个热切的爱都会失落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透过这个的辩论让我们去反思，我的神有没有爱我们呢？其实他爱我们，我们会很麻木不仁呢？所以我要感恩神给我有机会跟大家来有分享，我会感谢神，凡事要去谢恩，我每一晚都数算神的恩典，于是我能够有这份的力量继续向前人奔跑。第二就是我要去尊重我的神。我这篇的信息我都会很着紧，我都会很认真。我今早上再加多了两个 PowerPoint， 就是路加福音即是那一段的经文和第一章第八节。我仍然希望能够做最好的，因为我侍奉的是我的神，我也都很想弟兄姊妹得到更好的学习。所以今天我们尊重神，也都反映在我们的侍奉的态度上面。我们愿不愿意好地侍奉呢？我们愿意用爱来回应呢？求神你要帮助我们。好了，看电影呢有彩蛋的，那为什么他们可以献这些不合格的祭牲呢？应该是由祭司把关的嘛，但是为什么祭司会给他们这样献这些祭物呢？在下个月里面呢，我们会再跟大家来带去分享了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祈祷。天父，我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到学习，很愿意我们能够有一个敏锐于神你的爱的心，以致我们懂得怎样来带去数算神你的恩典，有帮助我们懂得怎样好好地的来带去服侍你，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，尊重你，有好的敬拜，有好的服侍。求主你祝福，奉主的名来祈祷，阿门。